四郎探母。再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行路殉子》。 儿得了这家贫，千里为什么你忘却了这深深的苦苦的兄弟情呀？知恩儿做官岂不得有小弟忠心，儿做官怎忘却有苦小弟子孙，倘若是黎明的晨光注定那是给我的儿女壮壮一点点是是是非，我看儿女怎样的都心 再请听《斩浪子》。